这个的意思，我们这边应该有人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其中一个领受的属性就是他的无所不在性，他会要强调基督的人性是无所不在的。为什么他们会强调这个？大家会想到有什么原因吗？可是我们在这边所讲的是，特别是指他基督的人性是无所不在。 OK， 如果我跟你讲我们对圣餐的理解，改革中对圣餐的理解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应该要诸多的教导，我觉得我们教导的太少。我们会说基督是真实的临在在圣餐里面，但是什么样真实的临在？那个饼真实是成了基督的 body 吗？那我们怎么说他真实的临在 real presence？ 凭着信心圣灵 的彰显。所以他的临在，或者利用另外一种方法，是他按照他神性的临在，还是按照他人性的临在？按照他神性临在，或者换另外一种，或者是属灵的临在，可是却是真真实实的。OK， 所以我们会说，当你嘴巴嚼那个饼，舌头尝到那个葡萄酒的时候，就正如你的灵魂领受了耶稣的肉和他的血，真真实实的，你是凭着信心，凭着信心按照他的话语，然后倚靠他的灵，真实的领受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 OK， 但是我们不说什么， somehow 那个饼就变成基督的身体，那个葡萄汁就变成基督的血， right？ 我们不会这么说。但是路德中会强调真实的临在，他们也说真实的临在。当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路德在辩论，在跟慈运领辩论的时候，就是讲 This is my body， 一直讲 This is my body， 这是我的身体。 Literally 在圣餐的时候，那个饼就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哦，对不起，我稍微讲的有点太冲了。如果我说变的话，那是罗马天主教的变质论，在这个 institution 或者是靠着神父的实行这个礼仪的时候，那个饼就实际的 transubstantiate 变成了那个肉体。 OK， 路德宗跟这很相似，可是它是什么 consubstantiation， 就是与那个饼的物质是同时存在，同时临在 in with under，在那个饼的之内，在它之下，在它的周遭。也就是说，基督的身体是实质的与，因为是那个饼和那个酒，就是实质的有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OK， 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所以有一个 realist 或者一个实质的领圣餐的，我们的是 spiritual 的领圣餐，但是是 real presence。所以如果你要这么说，我要回到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为什么他们会强调基督的人性无所不在，或者基督的人性领受了这一个荣耀的属性，无所不在的属性，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要无所不在，他们领圣餐的意义才 如果你要强调他的那个有一个不是 real presence， 是这个 realist， 一个实实在在，他这个就是基督的肉，那就是基督的血。只有按照人性，基督才有肉才有血嘛。那你要说他今天可以在这里，可以在台北，可以在美国，可以在加拿大，可以在任何地方，你就必须强调基督的人性有无所不在这个属性，所以他可以临在任何的圣餐里面。任何时候按照礼仪，按照这个 institution 型的圣餐。所以因为路德宗，其实路德宗的圣餐论研发出来，他们的基督论必须要强调这一点。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OK， 那么这会有什么后果？ 是每一个 每个月都要一次圣餐，你不是每个月都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吗？ 这个没有问题啊，我倒希望我们每个礼拜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加尔文会说多多益善，多多益善。 我觉得应会变成这样，那个圣餐那个饼没吃完的饼呢？ 不敢动。 这是一个，因为如果你要强调那个饼，它就有一个，你会有一个 ex opere operato 的倾向。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你会有一个仪式极有效的影响，也就是说，你领了圣餐，你就领受实质领受了基督。但是改革中不会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你是真实的领了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但是我有真实在这个按照他的话语施行这个仪式。当牧师在施行这个仪式，领受的人是凭着什么？ 信心 和圣灵。所以如果你没有信心和圣灵，还是有效用，可是那是对你的 detriment， 你不是领受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是领受自己的审判， OK， 自己的罪。也就是说你会有一个问题，那你剩下的那个怎么办？ OK， 让我问各位，你们有没有在教会里面剩下的，你们不知道要怎么处理那剩下的圣餐？ 我记得有一个就是说以前都是用真实的酒，所以 现在还有很多教会用真实的酒啊。 以前的神父都因为那些剩下的酒都喝醉了 所以我们叫大家平均喝掉 葡萄汁。 还有其他吗？你如果有剩下的会怎么样？ 我们改革，像我们教会就倒回去把它冰酒下次再用。 谁拿 哪个 林大哥？ 我哪里有？ 没有，人家都给子恩喝了。对呀、啊， 我有问他上次我问他、啊、你这个又倒回去 有？没有，我看这样。 那有些我相信你们看，有些教会啊，这个怎么办？好像是啊，那只有神职人员可以吃，或者说 ，anyway， 也就是说你会。就是你在误解的时候，你就会说他好像这个物质本身就已经成为这个神圣的东西，你就不能够乱处理它。那这个跟为什么罗马天主教用那个饼是有关系的 ，right？ 为了避免有血屑会落在地上，所以改革中长老会用那个饼，其实是非常荒谬的。OK， 是非常荒谬的。这个是如果改革中长老会有用那个饼的话，这是一个我们在圣餐上可以。改革总是在改革的地方之一。最主要的是，如果你说基督的人性它是无所不在的，你已经，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你其实已经在做什么了？改革中成员压，这是一个荒，这是一个 logical absurdity。你就是说，有限的可以是无限的啊 ，right？人性就是有限的，它不能够无所不在。当你说人性是无所不在，那你要强调它是人性的时候，你已经犯一个逻辑上面的错误。这个错误会导致什么？你实质上，你虽然只说是某些属性赐给基督的人性，譬如说无所不在性，特别他们是要强调这个 ubiquitous 或者 omnipresence 无所不在性，你其实是按照上帝的存异性，你其实是什么？你不可能是如此，除非你要放弃上帝的存异性。你放弃上帝 simplicity of God， 你会有另外一大堆神学上面的问题。OK， 其实如果你要强调基督他的人性是无所不在，你已经升华基督的人性到一个程度，他已经不能说他是真实的人性。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会说，基督按照他的人性，他如今是在某一处，按照他的神性。按照他的灵他是无所不在，但是按照他的人性说他是在父神的右手边。 OK， 这么说。所以你可以注意到其中还有很多奥秘，也许我们在今世没有办法理解，也应该是没有办法理解，因为到还有很多奥秘你没有办法完全，也就是说，但是我们必须用这样子的论述，就是很小心的维持这样子的论述，不为了某一个教义上面就牺牲另外一个教义，不为了我要维持我的某种对圣餐论或对那句话，这是我的身体的认知， 然后我就说基督的人性必须是无所不在。 OK， 所以如果你要说基督人性是无所不在，按照我们的理解，改革中神学的理解会说这是非常荒谬，最重要的后果就是你其实泯灭了基督真实的人性。 OK， 好，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因为我们会以前在基督论就讲过，我们把改革中的基督论和罗马天主教和路德宗的基督论，这对我们是非常 instructive， 就是很有教导性的，因为这两个他们的基督论都是任性加克顿信经的。 OK， 都会说基督是神人二性，也会说他是道成肉身，但是你仔细看他实际的论述，会导致出这样子的实际上的后果，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人王有问题吗 ？OK， 好，那我们就继续看基督领受恩赐。OK， 我们也会说基督领受恩赐，但是他是按照他的人性领受，就如这边讲的领受恩赐，不是讲说他领受了神的属性。我们也会说跟罗马天主教同样的讲，基督也是领受恩赐，但是他是怎么样领受恩赐？因为他是什么？哥罗西书二章三节那边讲到，有人可以帮我们念吗？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 二章三节，你们通常这个智慧知识，你会觉得他是在讲什么智慧知识？ 人所能拥有的一切智慧知识， 应该是讲人所有，不是讲神本性，就神本就是知识的那知识。 OK， 或者说我个人认为二章九节是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这个跟基督前面讲他是一章十五节那边讲到他是最完美的，有他就是上帝的形象，因此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一旦理解如果是说居住在基督里面，而且如果他真的是道成肉身，这并不是讲说神性 somehow 是被人性所涵盖或者包含或者 encompass， 但是是讲他的确领受了从神而来的人性所领可以领受的恩典，丰丰盛盛或者到达人性的极致。或者用另外一段经文，因为从上面来就说上面的话，因为他什么，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吗？三章三十四，因为他领受什么是无限量的，因为他领受圣灵是无限量的。所以当我们说哥罗西书二章三节这边讲到，这边没有直接讲，却说所有的一切的知识和智慧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这是说按照人性的智慧，不是说上帝本质的知识。如果你要说上帝本质知识，这就会变成很逻辑上面很荒谬 right？ 但是我们应该是说这是上帝的恩赐都丰丰富富的，只要你人性的极限可以领受的都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是按照约翰福音三章三四节的这个的恩赐赐给他是什么，透过什么，是透过圣灵赐给他的，因为在那边讲他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没有限量？我们按照圣经一致的理解，不只是按照三章三十四节，也按照路加福音我们刚看的二章五十二节，或者以赛亚书五十章，或者他祷告的这个事实，我们知道这个无所限量并不是按照罗马天主教的无所限量，就是他一生下来就是领受他就有荣福之冠，而是他在每一个阶层 你可以说，如果耶稣是三岁的小孩，他就是最领受圣灵的三岁小孩，有史以来，你懂我的意思吗？他是四岁，可是他仍然是需要成长，按照上帝的旨意，按照上帝创造人的目的，十二岁的时候，他能够在圣经圣殿里面跟问问题、回答问题 ，OK， 跟文士们、跟祭司长他们讨论问题，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但是他是十二岁的孩子之中最无所限量领受圣灵的 ，OK， 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无所限量，因为我们还是要按照圣经所有的上文下文，所以我们不会像罗马天主教的那种领受恩赐来理解我们的主，不会说是一次在他生下来他就有所有一切神所赐给他的恩典 ，OK， 所以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主有所不知 ，Right？那个不知不是只是做这样子，谁摸了我的衣服那一日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这个真的是他，因为父没有透过圣灵让他知道，他就真的不知道，否则他就只是做样子 OK。 所以基督领受恩赐，我们一旦了解这事实，我们也就可以说基督论其实就是圣灵论，因为他领受恩赐一定是借着圣灵所领受恩赐，他领受圣灵是无所限量。这个之后我们还会下一章我们会讨论到基督的伴侣 OK， 就是讲圣灵，基督领受恩赐其实也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基督的顺服和基督倚靠他的父是真真实实的倚靠。我们有的说基督他凭着信心他祷告，这些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他只是做这个样子，因为他是上帝儿子，他怎么会需要祷告，他怎么会需要依靠他的父，但是他真真实实既然他成了人，定义上他就是需要依靠天父的人 OK。 没有问题吗？所以最后这两段我们可能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基督他没有罪，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他凡事与我们一样，他有血肉之躯，他也经历一切的试探，凡事也受试探，只是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基督没有罪这个事实？基督是，也就是说这是关乎基督取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性，这也是我们刚刚在讨论最开始的时候犯罪是不是人性的一部分有关系了 ？OK， 他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性？ 因为他是从圣灵而生的。 是，他是从圣灵而生的，这个有关系，这跟他取了一个没有犯罪的人性是有关系的。OK， 因为圣灵告诉他说，你要生的是那什么圣者 ，the Holy One。没有犯罪的，但是我们仔细要想，就是说这个没有犯罪只是他没有罪，或是他没有犯罪是因为他仍然是取了一个有罪性的人性，只是他没有犯罪，还是说他取了一个没有罪性的人性？ 没有罪性。 对，我们会说他取了一个没有罪性的人性，但是我们会提到这个，有些人会理解，他其实凡事与我们一样，也就是说，他也有是取了一个有堕落后的人性，但是他没有犯罪。 应该是一个，他也是一个软弱的人性。 OK， 我们之后会提到，他也是有所软弱，因为经文有讲，他会什么？会哭泣，会害怕，会饿，会累，他也需要休息，他需要睡觉 ，Right？OK。Okay。但是这个软弱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跟罪有什么关系？ 但是软弱不等于 是塑造物。 OK， 这个软弱甚至是包括它是一个取了一个可以死在十字架上的身体，也就是说这其实是跟罪有关系，但是我们要理解跟罪是有什么关系。 OK， 我们先厘清人的本性是不是就一定犯罪。上帝，也就是说，上帝创造亚当，他是不是就一定会犯罪？ 没有， 如果我们要说他一定会犯罪，那么上帝在创世纪二章那边给他的试炼，那个就是假的。也就是说其实 你一定会犯罪。 OK， 那个 probation 我们会认为那是真的，那一定要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那个不是真的话，耶稣基督之后受到的试探也是假的。凡第一个亚当在园子里所受到的试探，耶稣基督后来是在旷野里面受到的试探。 OK， 那么所以当他犯罪的时候，亚当犯罪的时候，犯罪之前他是处在一个状态，马丁路德会讲他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无罪，但是可改变，也就是说他可能犯罪或可能不犯罪的状态。 OK， 如果他靠着他个人的顺服，完全的顺服，取下那生命树的果子，他应该就会进入那他的荣福之观，就会进入那最终的上帝创造人的与上帝享有永远的福乐，永远的团契，不会再失落的团契。也就是说他会进入那没有罪也不会犯罪的最终的状态。可是他没有进入，所以他进入了什么状态？有罪也不能不犯罪的状态。你们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你们根本是罪的奴仆，你们不能够不犯罪。所以我们现在在世界上的人是属于什么状态？亚当的后裔，亚当在亚当里的人是属于，因为他是一个，他是我们的头 right， 所以在他里面的人，我们跟他一样生下来就有罪，而且必然会犯罪，也不能不犯罪。但是得到新创造的人是属于有什么状态？ 有能力，有圣灵的重生。 OK， 所以我们可以不犯罪。 在上帝面前我们被称为 义。 OK， 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不只是罪得到赦免，上帝的儿子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不只是得赦免，我们甚至是义人。然后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可以不犯罪 right？ 我们不会说我们不犯罪，但是我们和没有重生、没有得拯救人一个最大基本上也不一样，就是之前的人是不能不犯罪，他是 bondage to sin， 在罪的奴仆，根本没有选择。但是我们被赐予一个新的意志，上帝的灵，耶利米书31章31节刻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顺服他的律法。OK， 所以我们现在是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了，但是我们仍然是活在肉身，活在地上。可是最大差别是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乃是义的奴仆。所以我们是对罪死，然后活出新人的样式，对上帝活。 OK， 所以我们现在是被上帝称义，但是仍然是罪人，但是也同时马丁路德会说 justify and sinner， 同时是义人，同时是罪人。在地上的时候讲的是说，可是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已经被赋予那新的生命，我们可以不犯罪。得荣耀之后我们是进入什么状态？所以罗马书会讲我们还有一个救赎，好像他并不是说我们还没有得到救赎，我们仍然深深的盼望，呻吟盼望那最终的救赎，是讲到我们最终要得的荣耀那个状态是什么？无罪，完全不会犯罪，也没有犯罪的可能了。OK， 但是 不会死， 也不会有第二次的死 ，Right？OK，、okay? 神学家会说，改革中的神学家，像 Thomas Goodwin 这些人，他们会讲说，你认为我们现在处的状态，相较于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在乐园里的状态，哪一个你会要？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如果你要说他有罪性，就表示他上帝创造他，他就有罪了。 他就没有罪。 那如果没罪的话，蛇引诱他，他就不会去想说。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那个试探是真实的。 他没有 胜过。一旦你讲他有罪性，你就是说他一定会犯罪，你就已经否认圣经的启示，说那个测试是真实的。上帝创造他，讲一句什么话？在第六天， 圣 好。所以我们之前有讲到有一个极大的 mystery， 到最后是我们有很多可以解释，可是最终有一个没有人到目前还没有解释的是什么？如果你真的要问， 上帝怎么会容许罪进入到世界上？某一些程度我们可以讲 right， 尤其改革中在这上面讲的非常的精彩。如果没有罪的话怎么样？有很多上帝的属性我们不会看到 right？ 所以在这个程度我们可以解释，在上帝的旨意之中，这个不是在他的旨意之外，没有一件事在上帝的旨意之外。也是在这个理解之下， Thomas Watson 会讲什么？救赎比创造更荣耀 right？ 新创造比第一个创造更荣耀。因为上帝创造第一个创造的时候，他凭着他的道创造世界，可是他是要凭着什么创做第二个创造，或者新创造，或者救赎？他要需要什么？上帝说有就有，凭着他的道，可是在十字架上他的儿子需要流血 right？如果人没有犯罪，在这个上面我们某种程度可以理解，但是一个 final mystery， 也许在今生我不知道，在来世，这个是我们可以永远盼望上帝可以有罪最终是怎么样进入到魔鬼的，天使为什么堕落，他怎么会堕落，这个罪从哪里来。第一个我们讲罪不是一个 substance、right？ 不是一个某一个东西。 anyway 那个已经讲到有点，可是这位姐妹刚才提到，如果说人创造就有罪性的话，这个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嘛。你要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你是在凭着自己的推测，并不是凭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启示。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OK。所以我们再讲一次，上帝创造人，人的本性是没有罪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之上，人一旦堕落之后，每一个人都是有罪性的。所以如果你把它分清楚，人之初性本善，某种程度是真的，那个初是上帝创造之初，上帝看到一切是甚好 OK。 但是我们会说，我生在母腹中，就我是生在罪孽之中，诗篇51篇没有例外，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犯了罪，不只是都犯了罪，我是生在罪恶之中，我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就是有罪性的，有罪性就是有罪OK， 所以基督是娶了一个，既然讲到这样的话，基督娶了的是一个什么？亚当堕落前的那个人性，就是上帝创造人的甚好的人性，就是没有，我们在就有罪或没有罪来讲，他并不是娶了一个堕落之后的人性。OK， 当我们说他没有犯罪，不只是说他有个罪的人性，可是他没有犯罪，而是说他的人性是不带。他是一个 Holy One of God， 上帝的圣者是完全没有罪的。OK， 在另外一点，你说他娶了一个罪性，只是他没有犯罪，这在神学上已经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了。因为你不可能有罪性而不犯罪，因为你等于是在耶稣怎么说？不可杀人，可是什么？只要有那个意念的，有那个倾向的，就是。你只要仇恨你的弟兄，那就是犯罪。不可奸淫，不是说你实际犯了罪才叫犯罪。这里就可以解释，按照基督教理解，好色是不是罪？ 是。 好色是罪，不是只是你出去讨妓女，或者说你去犯同性恋，实际那个才叫是罪。等一下我们会再讨论这个。你要在这个架构理解之下，所以如果有人说啊，基督娶了一个有罪的人性，只是他没有犯罪。这其实是对罪的本质 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和对人性的本质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不只是基督论上面的错误。 OK 啊，我不知 OK， 我们要讲快一点。所以人之所以是人，他就是有一个灵性的身体，有灵，有灵魂和身体，这两个是不能够分开的，或者说不，也不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上帝定义之中，身体就是有灵性，而灵就是应该是有身体的。所以当圣徒，我们现在死了以后，我们是进入一个什么中间状态，中文叫怎么讲 ？intermediate state， 居间状态。为什么我们会说这是居间状态？或者希伯来书作者说，他若非没有我们，就不能得完美，或者说。那个讲到哥林多前书15章的时候，那个最后的复活是一次大家要一起复活， 居间状态其实就是说我们其实还是没有得完美 right， 我们现在是，可是我们现在会马上到乐园里面见主面，但是我们仍然等待着什么 身体的 复活，也就是说那个不完美，也就是说我们还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因为我们要真的是完全的人是身体和灵魂又在结合以后，那个才是真正的复活，就是最终的复活 right。所以上帝创造人，人之所以是人，就是有一个有属灵的或者灵性的有灵命的身体，或者创世纪二章那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活物 OK。 有一点这个插题厘清， 我今天不会讲了，以后可能会有机会，跟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属灵的身体和属肉血的身体是有一点关联的。我们现在讲的一个属灵性的身体并不是那个属灵的身体，你懂我的意思吗？或者在这本书里面我翻译成为灵性的身体，并不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四四十五节的讲的那个属灵的身体或复活之后的身体，是前面他中文上翻译 somas， 忘记希腊文是什么，中文翻译成为是一个那个属肉体的身体。马克琼斯在这边讲的那个 soulish body 其实是讲的是那个属肉体的身体，就是其实就是上帝创造人，最先人之所以是人有身体和灵魂的这个事实这个状态 OK。 好，只是这样子，我只是要讲，所以人之所以是人就是有肉体有灵魂 OK。 这个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像召会有什么三元论，或者有一些，其实很多基督徒不自觉会认为说受到我们东方的影响，就是灵魂是高于肉体，然后有一天我们进入天堂以后我们就要抛弃这个身躯，然后只有灵魂进到身体里面，然后我们在天堂里面就是 somehow some 是 disembodied existence， 就是没有身体的这样飘来飘去的那种灵性的存在。圣经讲得很清楚，那最终最好的是上帝爱身体，爱身体爱到一个程度，他的儿子道成肉身，而且永远不会失去他的这个道成肉身。有一天我们要得到一个得荣耀的身体，然后灵魂和身体再结合起来，对 OK。 但是基督的人性有其软弱，刚慧嫩姐提到，因为的确我们刚刚讲到的软弱是什么样的软弱，他会累会渴，他会朽坏，他的肉体某种程度会老化好了，就是说会老化好了，因为他会成长嘛，对不对 OK。 他是有一颗可以死的身体，当我们说可以死的身体，这个就跟罪有关系，也就是说基督领受的这人性没有罪，可是却受到罪的影响。我们没有读到基督有生病，我们知道人会生病会死，这是罪的后果 right？ 我们没有读到这个，但是我们非常确实的读到耶稣会累会渴会害怕 OK 等等，有这样子的软弱，所以他凡事与我们一样，正因为如此他可以经历，他受到的试探是真实的试探 OK。 他需要依靠圣灵，他需要祷告，他需要按照上帝的话语才抗拒魔鬼对他的试探。他的一生，神学家会说都是克西马尼，他的一生在肉身都是经历试探，可是他完美的按依靠他的父神，依靠圣灵，他把整本旧约圣经都背在他的心里面，按照上帝的话语，他父的话语，他抵抗了所有一切的试探，可是他的抵抗是真实的，也正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他的抵抗之真实性是我们有罪的人某种程度是全然无法理解的。也就是说他在旷野里面所面对的试探，他在克西马尼所面对的试探，他在十字架上所面对的试探，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拯救自己下来，那对他是真实的试探，我是不是要下来还是我要留在十字架上，是真实的 OK。 所以你要了解基督真实的无罪性，他是上帝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你才能够了解他的，才能够开始了解 他所受到的试探，为我们所受到的试探，在某种程度是超乎我们能够理解的，却是多么的真实的。这也就是说，你真正认知基督的人性，你对你认识你的主，他的荣耀更确切，不是吗？与其把他的人性升华到一个程度，变成你无法理解他真实的为你受试探，无法真实的理解他居然在客西马尼大声哀哭匍匐在地上，无法真实的理解他在十字架上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要比那样的好像很近期很升华基督的认知应该更确切 right？ 相对来讲最实际的，你应该会更爱你的主，不是吗？所以他没有罪，他没有罪，他没有罪性，他也没有犯罪，他也不能够犯罪。这之后我们会提到他的 impeccability。 在这个上面，有些神学家还是在现今的，就是我们所谓保守的神学家，还是会犯这个错误。他们会认为我们不要再讲基督的不犯罪性，严格来讲应该是基督的不可能犯罪性。他们会说基督没有犯罪，但是他可能犯罪。可是这在如果你要这样子讲的话，因为他说他可能犯罪，所以他的试探才是真实的。可是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你会导来很多严重的后果。我们会说基督之所以他不可能犯罪，因为他圣洁，圣洁到一个程度，所以他的试探的真实性是超过我们有罪的人凭着我们受到罪的理智的认知能力可以理解的。正因为他是不可能犯罪，所以他的试探才是真实的。这我们之后会在十三章会这样会讲到。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我们要，因为我猜想你们在不久的未来会听到某一些这样的论述，来自同性恋，所谓同志基督徒的，他也凡事受试探，他也并非不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凡事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还是可以是同性恋基督徒，我也可以，因为我们的主既然他凡事也受试探，他也经历过同性恋欲望的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记得这跟我们刚刚讲罪性和实际犯罪的那个行动就有关系了，因为这个论述背后的一个基础就是你可以有罪的欲望，但是你不犯罪，你就已经把罪的欲望或者雅各说讲的那个私欲和罪的行为已经把它切割开来。你实际上到最后你定义犯罪只是犯罪的，你只要行出来那个才叫犯罪。所以你可能以后会听说，因为他凡事都受试探，可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也要抵挡这个试探。所以这样论述，照我们刚刚这样讲，他会引用希伯来书的这两段经文，二章十七、十八节和四章十五节，他能够体会我们的软弱，他凡事也受试探，所以他也有这种同性恋，他也会受到这种试探呢、啊。甚至，我说，也许他门徒之间他都有受，只是他没有犯罪。 这意思是说，他们的论点是说，耶稣其实是有那个罪的动机，只是他没有行出来。 也就是说，他们最终要争论的，我们可以说同性恋基督徒有这个身份，也就是说，我们有同志基督徒，但是我们会怎么讲？我们先澄清。是不是基督徒就不是就没有同性恋的倾向，或者受同性恋的试探？不是，因为我们会说我们有弟兄姐妹，他们必须日日的致死这个罪，受到这个试探 ，right？ 他必须致死这个罪，但是我们会说什么？致死这个罪，也就是说。按照我们的理解，不是只有你行出这个才是罪，那个私欲，因为人的罪性发出那个私欲，约翰欧文讲那个就是罪 right？ 这个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不是只是你杀人才是罪，你仇恨你的弟兄就是罪，不是你实际上犯奸淫才是罪，你贪恋你动了淫念那个就是罪，不是你与男人与男人交合才是罪，而是你动了那个，你有那个淫念，那个淫念从哪里生出来？因为你的罪性生出来的，那个就是罪。而如果你是受这个试探的，你是天天致死你的罪，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不能以这个试探存在的事实来定义你的身份。你听懂我讲什么了吗？你不能说因为我天生就有这个，这就跟我们讲，你讲的天生是什么？堕落后天生。我们承认，我们应该承认，就像你我，你会有贪心，天生的贪心，你会好色，你会脾气很暴躁，你会很容易恨人，你会很喜欢说人的闲话，这是天生来的。但是你会不会说这不是罪？你会不会说这个就是我天生了，我就是喜欢讲人家的闲话嘛，我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要组成一个教会叫讲闲话人的教会。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同性恋，我是讲同性恋基督徒在身份认知上犯了一个极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用一个私欲来定义自己的身份，然后说因为这个私欲是天生的，所以他应该不是罪，除非只有我行出来才是罪。 OK， 我讲到这个的意思就是，以后我觉得在台湾也会，你们也会慢慢的听到这种论述，你不可避免，你要知道怎么样回应，因为这好像似是而非。对啊，耶稣也凡事受试探。当我们说凡事受试探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就因为这个就说 yes， 耶稣也像希特勒一样凡事受试探，他也曾经想要杀掉600万犹太人，但是他没有犯出这个罪，因为他 no， 这个就跟他是不是有一个罪性，他娶的是不是一个，希特勒之所以是因为他有罪性，然后他也实际上没有致死这个罪，他就犯下这个罪，杀人狂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不会说耶稣他有杀人的意念，他有仇恨人的意念，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会说按照圣经的启示，他的所有的每一个意念，他的 desire， 他的所有的情操，都是按照上帝天父当初创造人应该有的次序，他该发怒的时候发怒，该悲伤的时候悲伤，或者说我们在圣经说是我看到他所经历的每一个喜怒哀乐，都是最 perfectly 在当时的处境之下所表达出来的。他在克西马尼，我们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会这么的胆小，这么怕死？其他人面对十字架或面对可能都比他更好，还居然匍匐在地上大声哀哭。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他面对，因为我们都已经太习惯犯罪了。这是一个全圣、全然圣洁、公义上帝的儿子，知道他在十字架上要经历的，也就是你我，因为我们属于他，是永远不会经历，也不会了解。他知道。你懂我的意思了吗？对，所以他在克西马尼有这样子的反应。所以基督没有罪这个概念，我们要厘清的非常清楚。不只是他没有犯行为的罪，他是完全没有罪性，也不可能犯罪，这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当雅各说那个私欲，然后就发出，然后就有罪，就导致死亡。雅各你仔细读，他并不是说 那个私欲不是罪哦，他不是说只有你犯出那个罪那个才是罪，而是说你那个私欲从哪里来，是因为人有罪性发出来，然后你没有致死那个罪，然后你就任凭它，然后就成为行为，然后成为罪，到最后罪的结局就必然是死亡，是这样子讲。 OK OK， 我今天又讲很多，我们再讲十分钟好不好？最后一段还可以吗？ 可以。 基督为了我们取了一个身体，来，这个是我之前有讲到，有些神学家或教授说对，他只取了一个身体，因为他只一次在肉身受苦，彼得前书，或者说他凡是与我们一样，他血肉之躯，或者说你为我准备了一个身体。 OK， 希伯来书十章五节那边所讲的就是，因为是这样子，所以在十字架上只有他的身体为我们受苦，承担我们的罪，他的灵魂不能承担我们的罪哦，因为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如果他的灵魂也承担我们罪，就受到罪的污染了，那怎么可以？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有神学家在神学院里面讲这个，我不要说他神学家好了，就是有一个有教授头衔的人在神学院里面教导学生们这个，这个有什么问题？他 他很敬虔，他要维持基督的超越性，他不要他的灵魂受污染。可是你讲说他的灵魂没有受污染，也不能够受污染，否则这样他怎么能够把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跟我们救赎有很大关系，或者说很基本的，他犯了很多的错误，其中一个就是他对人论，何为人？什么是人？人就是身体与灵魂，他把它切割开来了，他有一种很严重的硬性二元论的倾向。OK， 就是东方的思想，身体是不好的，是什么臭皮囊？我们要想办法把它丢掉的，只有灵魂我们要留下来的。OK， 这种。他的人论上面 anthropology 上面发生了错误。第二个，其位刚提到的，或者 Gregory of Nazianzus， 一个贵格利的神大贵格利，第二还第三世纪的神学家，很重要的一位神学家。他有一句话，就是凡他所没有取的，凡耶稣没有取的，我们就不得医治。他没有取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就不得医治。他的鼻子没有代替你在十字架上受死，你的鼻子就不得救赎。如果他的灵魂没有受苦为你承担罪，你的灵魂就不得赎。你懂我的意思了吗？也就是说，他如果是这样子理解的话，你的灵魂，他为了要维持基督的灵魂的纯洁，他其实是泯灭了基督的救赎。 OK，希伯来书十章五节很有趣，大家都知道，你为我准备了一个身体。那边是 quote， 作者是 quote 诗篇四十篇第六节。我觉得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 ，Mark 就是没有直接提到这个。谁要翻开诗篇四十篇第六节？因为那边有些人会说，你为我准备一个身体，就是你就是一个外壳，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如果你只照字面，你为我准备了一个身体。翻祭献祭你都不喜欢，公羊牛羊的血都不能够赎罪，所以你为我准备了一个身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这样子用那段经文，所以如果你只字面读的话，你可以用譬如说阿波留尼的主义，或者说甚至是那个贫穷者 Ebionites 的主义，就是为他取了一个身体，为他预备了一个人的外壳，然后他没有真正的灵魂，或者他的人性取代了他，他的神性取代他人性的灵魂等等，这样理解。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他怎么样，希伯来书的作者，你没有办法用这种方法解释。也就是说，耶稣只是取了一个身体，那个身体就像我们之前所讲，你为我准备了一个完整的人性。那我们怎么理解呢？你必须去看希伯来作者他是怎么样引用，因为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诗篇四十篇第六节他那边是怎么写？有谁读到了吗？ 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 你以为我开通一个耳朵，到了希伯来书变成什么？你为我准备一个身体。哎，希伯来书作者是不是在这边篡改，或者说在某些程度他的确改了，但是他是不是为了他要讲的一些神学上面的，然后他就已经不是在讲诗篇这边诗篇这边所说的，因为诗篇这边说是开通了耳朵，那边是说为我准备了一个身体。我们知道怎么理解开通耳朵还有在哪里？我们刚刚有提到开通耳朵五十章五节嘛，对不对？你开通了耳朵，让我有个可以受教的耳。以赛亚书五十章五节，仆人之歌讲我们主 ，right？ 所以开通耳朵是关乎什么？或者诗篇的这边，你开通了耳朵是关乎什么？ 顺服。 你一旦理解这个，你应该可以听到那边有另外的经文关于开通耳朵，或者实际上就是打通耳朵的经文是讲什么？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五到六节，有谁可以帮我们读？或生命记十五章十七节是一样的。什么是开通耳朵？我们已经知道那跟顺服有关系，可以受教。出埃及记 21:5-6，谁能帮我们念？ 主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 你听出来希伯来书的用意？希伯来书作者的他在这边讲的是什么？希伯来书他在这边，其他他在这一章里面有讲，我来就是要行你的旨意。燔祭和献祭你都不喜欢，你为我准备了一个身体。他也知道一读这个，马上人马上就知道这是讲诗篇40篇第6节。一读到熟悉经文诗篇40篇第6节，开通耳朵，马上就是想到这个是什么？这是讲一个。仆人爱主人爱到一个程度顺服他，那个标记就是实际上不只是开通你的耳朵让他有受教者，是垂穿他的耳朵。我们的主在这边讲的是什么？或者我们的主透过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边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他取了一个真实可以顺服他父旨意的人性到一个程度。仆人之歌还记得吗？以赛亚书50篇，我耶和华的，我指定拣选你做我耶和华的仆人，仆人爱他的主，以开通的耳朵表达他完全顺服，他全人顺服他的主，整个身体整个人性身体灵魂顺服他的主，所以他的耳朵被开通。你听懂？你知道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边讲这个了吗？他讲的是他整个人身体灵魂没有一个纤维是不顺服他天上的父的。我来就是要行你的旨意，我一刻也不退后，我一次也没有违背。对，所以你一旦理解这个，他的顺服就必须不是只是不可能只有身体顺服嘛，不是形式，整个人身体灵魂的顺服，一直到我爱你爱到一个程度，你把我带到锤子旁边，在众人面前把我的耳朵钉一个洞。所以我们主的顺服是真实的，如果不是真实的，我们就不得救赎。他的身体和灵魂担当我们的罪，他的救赎取决于他真的是人也真的是神，同样的重要。为什么他真的是神？我们上次有讲，那今天我们应该看到为什么他必须真实的是人。基督论的原则就是位格，先位格再工作，位格他的价值解释工作的意义。 OK， 所以这不只是关乎他取了一个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身体，这跟关乎或者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人性完整的人性，按照他的人性说他可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更关乎我们最终的目的，这关乎我们做人何为人的意义和真谛。怎么说？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十字架上，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不只是赎我们的罪，我们也不会否认他是我们效法的对象来，只是我们的先后次序要搞清楚，他不是只是我们效法的对象，是因为他赎了我们的罪，去为我们替代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成为我们效法的对象。这跟他道成了肉身，其实就是为我们 project 一个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person, human person。到底做人是什么样真正的意思？你懂我的意思吗？或者说他为我们制造出一个蓝图，这个就是人，人就是按照上帝的话语全然依靠上帝，依靠圣灵，有上帝的律法刻在他的心上，依靠圣灵，一次也不退后，一次也不萎缩，全然顺服，全然爱他的造物主。对，所以当哥罗西书，我们又回到原来，就是他是可见上帝形象， 我们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仰望他，变得，我们不只是仰望他，仰望他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要变得像他一样，知道什么样才是上帝创造人真正的目的，起初的目的和最终的目的。OK， 好，九点钟之前我讲完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讨论？对，血肉之体，他这边要强调就是凡事与我们一样。但是我们讲到那个，如果你真的是人，是有血肉活的那个身体，就必然是有灵性的身体，也就是你不能只说它只是血肉，就是只有血感和肌肉而没有灵魂。血肉之体就是表示它是真正的人，凡事与我们一样，是一个有灵的身体或者有身体的灵。这个我们之后在十三章会讲了，怎么样他的不可犯罪性，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啊、？Yes， 你可以说耶稣有 impeccability， 但是亚当没有 impeccability。耶稣有不可犯罪性，可是亚当没有不可犯罪性。但是正刚刚我们有提到，我们之后会再讲，正因为耶稣有不可犯罪性，所以他面对的试探更加的真实，而且比亚当所面对的试探更严峻更加倍。亚当是在所有他有一切的优势之下面对试探，他失败。基督是在所有一切的劣势之下面对试探，可是他成功，可是他试探是却是真实的，并不因为他的不可犯罪性而就否决了他的试探之真实性。对 ，OK。 这样也是不是可以说，那个亚当是神所造的人，那耶稣就是新造的人 ？Well， 我们应该怎么？我们要讲的很仔细。你为我准备了一个身体，是圣灵的大能在童女玛利亚的腹中造了基督的。你要说人性 ，OK， 所以你按照说那是他是受造的 ，right？ 但是亚当是上帝的儿子 ，right？ 但是他不是 natural son， 不是 natural son， 就是按照本质来说，他不是上帝的儿子。但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不管是按照他的人性或者按照他的神性，他都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在这点上面是有差别， 差别的， 对对对， 是因为那个耶稣他本是神。造成肉身， 对，亚当是受造， 是造物， 对，对对对， 最大的差别，所以他是不可化，就是因为他， 所以耶稣的本身，他是一个 divine person， 神性的位格，可是，在时空之中取了一个受造的人性，可是亚当一开始他并不是有一个， 不是一个神， 他的位格和他的， 他就是一个受造 人性，就是受造物，所以这上面有差别， 最大的差别是在， 对 ，yes。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看你儿子他如何真的道成肉身，其中有许多的奥秘我们必须谦卑，但是总是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总是真真实实的承认你的儿子确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只有盼望，我们也知道效法的对象为何，因为你拯救了我们，拣选我们，无非就是要我们有你儿子的样式，叫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最终的目的是荣耀他，因为借着他的荣耀我们也荣上加荣，变得像他一样，这是我们的盼望。求你让弟兄姐妹借着今天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真的是能够更加默想这个道成肉身，你儿子真实的成为人，这个事实是多么的荣耀，也叫我们更加的爱他，因为无非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要叫我们更加认识他，以至于更加的爱他。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谢谢， 不谢。